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二，北京晴见多云，29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总理。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播出大陆任何时候都欢迎台湾企业家。 新华社播发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党的18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扩大就业，确定深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措施。 张德江、王岐山分别会见新加坡总理。 俞正声会见庆祝中华海外联谊会成立20周年大会暨4届2次理事大会全体代表。 张高丽与俄罗斯副总理举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红色预警区责任主体将被严惩。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墨西哥7.1级地震已致200多人遇难，多方救援紧张进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首先对李显龙来华表示欢迎。 我非常高兴啊，能够再次见到李显龙总理以及啊新加坡各位部长，欢迎李显龙总理先生呢这一次正式访华。 习近平说，加强两国的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新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双方要坚持相互理解和尊重，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新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方面立场相近，观点相似，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习近平指出，保持高层接触是中新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良好传统，也是中新关系紧密的体现。相信总理先生此次访问将深化中新传统友谊，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得到更大发展。 我记得我们在 G20 汉堡峰会上进行了会晤，特别我们谈到呢，就是我们都非常的珍惜啊两国老一代领导人为这个两国关系啊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愿意呢继续推动啊两国关系啊持续健康的向前发展。这一次你的来访呢，我想是进一步体现促进两国友谊的这种共识。总的我相信呢，在新的历史时期啊，中新关系有很多的机遇推动促进一些实质性的合作成果更加丰硕。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好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等机制作用，不断开拓创新，丰富合作内涵，深化全方位合作。要继续加强人文交流，多做促进民心相通的事情，使中新友好传统得到更好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两国合作重点，希望双方建设好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并在地区层面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李显龙表示，我完全同意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新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独立，希望看到中国稳定繁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迅速变化，新加坡希望更加密切同中国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力资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造福两国人民。新方支持贡献一带一路和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助力本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不断深化。两国领导人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砥砺奋进的五年， 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2014年11月，习近平来到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福州市，深入口岸码头企业社区考察。如果说深圳前海的发展定位是吸引更多的香港味道，那么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发展瞄准的是闽台合作，集聚更多的台湾元素。2014年总书记视察平潭后，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总书记当年碰到的创业台胞，事业发展顺利吗？请听系列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第二篇，大陆任何时候都欢迎台湾企业家。采制央广记者管新、王小磊、张子亚。 习总书记一下车就在那个桥头说了一句话，叫做平潭综合实验区是全国独创的，要继续探索。 说话的人叫卓化斌，总书记考察平潭时，他作为平潭综合实验区马上办办公室副主任，全程参与了总书记考察的全过程。他告诉记者，总书记每到一处调研问的都很细，让卓化斌印象最深刻的是总书记叮嘱过的两句话。 那么走的时候呢，在做了两个事情，一，平潭的发展不是百年一遇，是1000年一遇的机会，还说了就是要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落户平潭台湾创业园的宗仁科技创新公司是一家主营集成电路的台资企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陈猛邦博士在大陆的企业做高管多年，正是看中平潭迎来闽台合作的历史机遇，他带领研发团队到这里投资创业。陈猛邦说， 台创业这边除了免这些租金还有薪资补助之外，他还给我们创业津贴，看我们的缴税金额吧，我们缴税金额到某个程度以上，他给我们一个创业津贴。 平潭综合实验区在商事制度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让宗仁科技这样的企业吃透了政策红利。除了对科技创新的补助力度，让陈猛邦觉得最吃惊的是这里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 基础建设这个建设力度在台湾几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边有很多政策是对其实对台湾人非常好的，就是说这边可以怎么帮助你怎么帮，这个在台湾也是觉得哇，这有点不可思议。 截止2017年8月底，台湾创业园合计签约入驻机构373个，台资企业占到了50%。总书记2014年11月初对平潭的考察，坚定了台企投资平潭的信心。回顾这几年自己的企业在大陆的发展，很多台商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感恩。 总书记，我是台湾同胞血亲的，2014年跟您在平潭岛见过您了，希望您有机会再到平潭来。 总书记，我们在大陆的生活非常有信心，然后这几年下来也发展得非常顺利。 我们作为在平潭岛上发展的这些台湾青年，也受益于这些，然后也希望平潭可以更好。 大陆的市场这么大，任何时候都容得下台湾的商品，任何时候呢都欢迎台资企业家过来搞台，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希望我们台资企业家继续踊跃的到大陆到福建。 新华社昨天播发《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党的18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文章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系统规划和全面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牢固树立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事业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巩固，神州大地上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章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加深入人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开创崭新局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谱写崭新篇章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党的18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显著成就。文章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汇聚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磅礴力量。 央广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扩大就业、深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等事项。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仍处在就业需求高峰期和供需结构性矛盾凸显期，要加大促进就业力度。一，要进一步增强创业创新和新动能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重创空间和双创示范基地，完善差异化政策，支持科研人员等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同时突出扶小帮弱，出台进一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二，要保障重点群体就业，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特殊困难毕业生实施帮扶，通过落实地方和企业主体责任、中央资金奖补、公益性岗位托底等，做好去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加大残疾人、贫困人口就业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三，要发展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四，要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和社保等政策，促进异地参保及转移接续便利化。五，要强化人力资源市场监管，严打以招聘就业为名侵害求职者权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行为。在发展跨境电商方面，会议要求，一，要在全国复制推广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形成的线上综合服务和线下产业园区两平台及信息共享、金融服务、智能物流等六体系的成熟做法；二，要再选择一批具备条件的城市建设新的综合试验区；三，要围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互联互通外贸基础设施，鼓励建设覆盖重要国别重点市场的海外仓；四，要建立跨境电商风险防范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打击假冒伪劣等行为。会议还决定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一年，至2018年底。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张德江说，新加坡是中国特殊的友好邻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新关系发展带来了重大历史性机遇，双方要扩大各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使中新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庆祝中华海外联谊会成立20周年大会暨四届二次理事大会的全体代表，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并讲话。俞正声强调，中华海外联谊会要以成立20周年为新的起点，积极投身港澳台海外联谊工作，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大力推动祖国内地与港澳的交流合作，为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衷共济凝心聚力。要维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团结更多的台湾基层民众和青年人，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深化两岸民间联结，为和平统一积蓄社会资源，夯实民意基础。要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的理解和认同。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王岐山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取得重大成效。全面从严治党最终目的是要探索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的有效路径，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8届党中央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高度信赖，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李显龙赞赏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并介绍了新方反腐败工作情况。 央广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张高丽昨天在北京与俄罗斯副总理、委员会俄方主席德沃尔科维奇举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就天然气、石油、电力、煤炭、核能、新能源、标准互认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切实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能源领域合作共识，充分发挥好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实施好能源领域战略性大项目，加强非传统领域合作，不断提高两国能源合作水平。会后，张高丽与德沃尔科维奇共同签署了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纪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中办国办昨天公布关于建立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根据意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分为超载、临界超载、不超载三个等级。根据资源环境损耗加剧与趋缓程度，进一步将超载等级分为红色和橙色两个预警等级。超载等级最严重的红色预警区将面临最严格的区域限批，严重破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企业、管理不力的政府部门负责人、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等责任主体将受到严厉处罚。意见同时提出，针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生态和海域等单项评价要素的具体管控措施。 央广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对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分别是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政府接待办违规购买使用高档酒水等问题，四川省乐山市前潍县接待办违规购买使用高档酒水等问题，广东省惠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超标准接待等问题，北京市密云区委党校违规购买使用高档酒水等问题，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违规购买使用高档酒水等问题。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查找公务接待中存在的问题，严防公款大吃大喝问题反弹，要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公务接待相关规定，用切实管用的制度堵住漏洞。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文物、公安、国土资源、海关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长效机制，严厉打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文物犯罪活动，严厉查处非法交易文物、非法收藏文物等违法行为。 喜迎十九大， 海南创新旅游综合管理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建设，以点线面相结合方式串联起全省大景区，努力将海南打造成为游客的度假天堂。央广记者许云、吴媚苗报道。 初秋的海南琼海市北榕村，绿色的槟榔树环绕着草料咖啡屋，游客们正在品尝着当地咖啡。咖啡屋女主人是北榕村村民王秋香，原本外出打工的她返乡创业，当起了老板。 周末人多的时候大概有几千个，也有常客，也有团队。我们现在进从美丽城市美后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各家各户的门型啊打扫得很干净，也很热情的带客人到家里面去做客。 同村的不少村民也将自家住宅变成农家乐，引来游客观光，而他们自己种的农产品也被带往全国。近年来，琼海市推进田园城市和全域旅游建设，主张没有围墙、没有门票，主客共享，农旅相融。一批乡村景点星罗棋布，去年琼海共接待游客突破了千万人次。2016年年初，海南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旅游创建省。一年多来，海南以精品旅游城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为点，以旅游公路、绿道为线，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为面，从点线面串联起一个大景区。提高旅游服务水平的同时，海南也在创新旅游综合管理措施。三亚首创的旅游委加旅游警察、工商、旅游巡回法庭的1+3监管模式，正迅速在全国推广。 2016年，海南接待游客达60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9%，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7.4%。海南省旅游委主任孙颖表示。 同时我们还加的快乐旅游诚信体系平台建设，启动了导游管理体制改革，对全省的景区景点制定了准入和退出的动态管理办法，计划到2018年基本建成全域旅游示范省。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央改革办常务副主任穆宏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专题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推动改革，在各主要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正在央视播出的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充分反映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在观众中引发强烈反响。昨晚播出的第二集《创新活力》展现了我国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令人振奋。央广记者谢元森、杜震，山东台记者翁平亚报道。 安徽省亳州市筑梦社区是安徽省的第一个互联网加创业示范园，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前来投身双创，从运营到现在已经签约560多家企业。筑梦社区负责人田广东说，辉煌中国纪录片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新理念。 从这个节目我们深刻地感到，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我们呢觉得呢，这节目里边许多的创新的模式、创新的技术、创新的理念都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创业实践中，指导我们的创业者呢更好地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 辉煌中国第一集圆梦工程中讲述了五年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港珠澳大桥、胡马岭隧道、郑万铁路、复兴号等一个个超级工程让百姓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江西省樟树市浮城街道群众杨林华 看到了我们国家呢建桥啊、建隧道、建高铁啊这些呢，我看到以后啊心里面非常激动。我以前呢想都没有想过，我们以前买这个自行车呀都买不起，现在坐这个高铁啊等坐飞机一样的非常便利。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说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写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熟悉的笔记里有细心的叮嘱，亲切的文字里有远方的惦念。每个家庭都是国家的缩影，每封家书都是时代的记忆。 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18岁的生日，请你接受我和爸爸对你的祝福。 非尔无孙，见字如面。昨日听闻你与母亲电话联系，言谈当中透露出浓浓的疲惫之态和诸多的不满。 庸君，你好。今天是国庆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的我愈发的想念你。 品味书信里的人生，传递家教家风。9月21日起，中国之声与全国妇联合作推出特别策划《家书里的中国》，敬请期待。 新闻动车组，全国实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5.5亿亩。2017年，我国自主品牌汽车质量和满意度水平明显提升。空客首个欧洲以外 A330 完成和交付中心在天津启用，请听报道。 据介绍，截至到今年6月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总体完成，全国共有2887个县级行政区承担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实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5.50亿亩。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曹卫星介绍， 优先将城市周边交通沿线接种鳞片有良好水利设施的优质耕地和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禁止将不稳定耕地、绿地、生地受污染的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此外，相关负责人介绍，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强化土地执法监察，实行全天候监测， 及时发现、制止和查处违法乱占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据了解，我国汽车满意度指数在2012年实现历史最高水平80分之后，一直处于震荡下行的局面。今年满意度有所提升，主要原因是汽车品牌形象和产品质量的提升。2017年，汽车行业品牌形象同比提高0.4分，产品质量方面，可靠性满意度77.3分，同比提高0.5分。测评显示，新能源汽车在品牌形象、质量及性价比等方面，均和传统汽车有较大差距。中国质量协会副秘书长李高帅： 这些问题呢，有这个续航的里程比较短，跟厂家的这个宣传呢有些不符；充电的时间比较长，充电比较麻烦；空调的制冷会出现问题；冬天暖风的效果不太好，耗电比较快。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昨天上午，首架由空客、中欧员工共同完成的 A330 飞机正式交付给天津航空公司，这也标志着空客设在欧洲以外的首个宽体飞机完成及交付中心正式投入生产。据空客中国公司民用飞机首席运营官马弗朗介绍，今后尚未进行客舱安装和喷漆的 A330 绿皮飞机在法国完成总装后，将从法国图鲁兹飞到这里，完成交付给客户的最后生产环节。 So basically what 他要进行这个飞机客舱的安装，包括座椅啊、灯光啊、包括卫生间等等一些设备的安装， 加上此前已投入运营数年的空客 A320 天津总装线，天津正式成为空客在欧洲以外第一个能够同时交付窄体和宽体客机的航空中心。央广记者陈庆斌、天津台记者王瑞天津报道。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用更多有风骨、有品格、有境界的作品点亮荧屏，照亮生活。 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北京市有关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明确，共有产权住房在落户入学上和购买其他普通商品住房政策一致。 第二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昨天在甘肃敦煌开幕。 首届中国妇女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昨天在杭州举办，最终8个项目从1242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最具社会效益奖和最佳创意奖等不同奖项。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宣布，将开始缩减规模高达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以逐步收紧货币政策。 据墨西哥全国民防机构负责人20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截至目前，墨西哥7.1级地震已造成至少225人死亡。墨西哥总统佩尼亚宣布，当天起，墨西哥全国进入为期3天的哀悼期。佩尼亚在镇区视察时表示，政府已动用军队参加救援。此外，他已下令墨西哥公立和私立医院向所有伤者开放医疗服务。 根据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20号发布的调查结果，67%的受访俄罗斯人希望现任总统普京在2018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连任。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19号发表声明，对计划于25号举行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表示反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李行健、钟成，主播于方、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